啦，咁我哋咪开始讲下一套戏啊？ 系，冇错啦。咁下套咧，我又觉得今个礼拜咁啊，狂收就点都要讲啊。咁啊，我都知咧，即系题材唔科幻，技术就即系够个有个科幻感觉啊。咁所以我快讲啦吓。咁啊，狂收就边个导演咧？原来估唔到，新人嚟，李子俊啊。OK， 咁但系咧，即系表面新。咁但系行内就好熟噶啦，咁啊 Jonathan 啊，咁啊点解咧？因为庄哥咧，即系阿俊哥，咁啊就做呢个辅导咧，就做咗18年嘅啦。咁咧系啊，佢拍过嘅戏咧就全部粒粒星嘅，跟住曾经又拍过徐克啊，拍过导演宝 Sir 啊，咩鬼大导演啊，林岭东啊，跟住啊最嘅林即系拍枪战好叻嗰个咩？林超然啊，都拍过嘅。咁咧咁做叫做曾经正嘅戏，包括就拍过刘伟强，就系、是、初谷，我话正嗰套《地线》系啦。咁亦都拍过晒咩《窃听风云二三》，咁同埋又有之前有套沟片你赞过咧咩《狗咬狗》啊，记唔记得？好耐之前有套港产沟片，咁都系佢叫做去做辅导。咁其实执行导演啱啱就上年试过做过一次执行导演。咁呢套就叫第一套叫攞正全名就正导演啦。咁嗰套咩呢？就係、是、我上年激赞火火，记唔记得？我记得火火嘅叫咩老粒啊。我好似系咪第一日开咪同你哋。老粒呢系咪第一日？ 哦，你话嗰有个唔 系啊，连你店搞掂晒啦，一大人咁样吸滚传闻，系啊，吸吸地啊，系啊，其实鬼嘛，正嘢嚟噶，就系去做执行导演，咁即系简单嚟计，佢揸机啦，现场或者佢叫做指挥角色，咁啊火火喺侧边衬住，或者佢叫做个故事悬念系佢，咁即系执行系佢，咁所以变咗即系呢个俊哥咧，就是、本身即功力一定够啦，即系叫红裤子出身，咁呢套啊真正担正做。咁系咩咧？其实我觉得佢系想有心系还原翻80年代港产片嗰种打嘅，即系嗰种叫好窝嘅动作片。佢个视野，但系佢就想加啲新嘢啦。你话翻做就冇意思。咁佢就加咗一个叫做海上战斗咯。咁、套戏其实唔系借得美翔先打海嘅。佢其实个古仔阿余文乐系嗰啲叫定家艇，即系嗰啲咩客家船民。咁、佢都有，不过佢讲白话嘅，佢又唔系话即系讲白话。 咩 时 代啊？呢、這个故事？ 现代嘅，系现代啫。咁就张晋就差佬，咁但系就系一个躁狂差佬。咁佢戏入边嘅狂兽呢个角色咧，其实就可以 apply to 张晋同埋余文乐嘅，你可以即系两个其实都有啲嘢。咁但系张晋嘅意思就系话咧，佢宁愿试过自己坐监，都要应该话打个反咯，系啦，咁类似嗰啲代咁，系啦。系啦，但佢就总之佢最后佢依一刻都仲系差佬嚟嘅，咁但系好多投诉咁又话即将要上 call 咁样，咁但系就上 call 之前啊，即系就嚟冇得做差佬之前咧，都有单嘢咁佢又查，咁查案嗰时 keep 卡咁样，跟住就查到落渔民落到，咁渔民落其实系一个客家嗰啲卖鱼嗰啲渔民嚟嘅啫，咁啊当然就已经你知渔民有个大佬咁样，咁我以前跟一个叫十姓哥嘅人，咁原来咧卖鱼就系表面，即都佢都系捕鱼嘅。但原来佢话喺个东南亚个公海咧，其实藏咗某一个叫黑市黄金嘅金库，有个叫鬼哥嘅人去管住呢个金库。咁鬼哥边个咧？就又系见到佢啦，仓田宝照啊， 套都有佢， 系套都有。分手到之后，追捕啱啱睇完，啊嗰头我入嚟睇狂兽又见到佢咁样，咁冇计啦，系啦。咁啊佢做嘅就系鬼，你当鬼爷好似叫。咁啊，佢个负责就话系会去到就潜啲潜水员落去，咁啊冇人知道鬼个王即系个金库实际嘅位置，咁啊喺入边有啲破船入边就有个夹万就入边藏咗啲嗰啲叫黑金咯，你当黑市黄金得唔得？咁类似，咁啊余文乐其实系十呢个十姓哥个契仔得唔得？即系叫真系上咗契仔，咁但系佢有个亲生仔。亲生仔系边个咧？就系我不嬲都好拜啊，曾国祥啊，即系曾志伟个仔啊，《七月安生》个导演。咁你知佢周不时都客串呢啲角色噶嘛？咁曾国祥就系亲生仔。咁但系咧，个十爷就谂住交棒。咁啊，表面啊，实先做啊，梗系余文乐做啦。咁但系交棒咧，其实就佢梗系想私心啊，就交俾曾国祥。咁曾国祥啊，饰演一个废嘅，即系你当着晒西装咁样，但系就都串噶，即系嗰啲土豪啊，黑社会咁样。咁但系问题咧，咁啊，十爷就想啊，余文乐帮佢个仔啊。咁、 但系呢啲戏平时喺船上噶， 船或陆上都有嘅，好多戏喺个船上面讲咁样，咁啊海边咁样啦，又有啲陆地咁样啦，咁但系就之后就嗰一日就话交棒啦，咁啊 keep 卡，咁嗰日上到岸就点知就渔民落俾人捕， 就係、是、原來阿曾國祥咧，即係我都話佢奸噶嘛。咁佢就話你一日喺度，啲僆都唔會信服我。咁而家交棒俾我，我就要你收皮咁樣類似啊。咁啊，卜啊，余文樂。咁但係就演啲余文樂就同期又卜翻佢。咁其實余文樂係啦，即係又有呢啲黑係黑嗰啲啊。咁但係拍得型嘅。咁余文樂入邊咧個飾演嘅角色係一個咧好少講嘢，但係成身好多傷痕。咁佢事實又練到幾大隻㗎呢套戲入面啦，即係粗到好啲，長頭髮好溜溜，但係呢唔係好講嘢，但係一講嘢就殺人嘅，得得，有啲躁狂嘅，殺完人仲會呢係咁插條線。 邊個做嘅 呢？余文樂囉，即係余文樂。 余文樂做 嘅。係啦，所以幾結身嘅佢個演繹，即係你會發覺唔同一般余文樂，但係入面係有嗰種心寒感覺嘅，佢係做到嗰種。即系话望住你眼神唔讲嘢，但系 都唔系平时嗰个余文乐， 系唔系平时余文乐？冇错，咁就嗰镬咧搞掂埋阿曾国祥，立埋阿十圣爷，咁佢就做到好心狠手辣嘅。既然搞得掂曾国祥，怼落埋十圣爷，我嘅目标直头唔系话同鬼爷合作，直头想起咗佢个黄金仓。咁所以咧就系咁样，咁啊变咗一个 海贼王啊，讲翻起嚟呢个系 系啦。咁但系中间冠住就系张晋就照足啊，咁啊揭垮。咁啊张晋入边咧，其实佢上司就系林家栋啦。咁但系理解林家栋就唔会打啦，吓、咁啊另外跟有个 partner 叫帮阿拖啊，就系、是、嗰、那个我唔识读个字啊，应该吴越啊系嘛？ 唔紧要啊， 个越南个越系啦。咁啊国内嗰个啦，咁吴越出名就即系、就是、叫之前呢两个上就系喺《赌城风云二》入边做嗰个奸角嗰个，亦都系咧啱啱。貪狼啊，即係殺破狼貪狼入面咁得兩個打啫嘛，因為冇人打，得古天樂打啫嘛，同埋吳越咯，咁我冇張晉噶嘛，因為殺破狼貪狼啊，唔係殺破狼二喎，二就有張晉，有通天渣，有吳京噶嘛，係啊，得唔得咁啊兩套戲而家，咁呢套就殺破狼貪狼啱啱嘅啫，咁於是就咁啊叫吳越，咁啊但係最後扭橋，吳越其實奸嘅，你當係支針未？越文我支針未啊？ 哦，黑鏡 得唔得？係啦，係啦，係黑鏡嚟嘅，咁所以最後啊張晉打吳越啊。咁大家因為理解嘅，我都呢度會賺啦。 打鬥又如何咧？ 勁， 佢個人 夫嘅。第一係啦，功夫打鬥嘅，佢都即係還原翻，佢唔係特登要走翻寫實嗰只打，真係打就會扭曬手腳啊！即係打翻單爺打嗰只嘅，不過就唔係詠春嘅，即係都幾即係唔係 high light 詠春咁樣嗰只咯。咁但係個人嘅都係沿用翻80年代打到有啲玻璃爆啊，飛來飛去係啦，又會揸住啲車跳來跳去，即係嗰啲好窩嘅特技。咁佢今次除咗有陸上戰啦。亦都有海戰嘅，就係啲喺啲艇度打 海戰呢？ 係啦，喺個艇度打，跟住又會咧，又最出名就係嗰啲跑嗰啲船啊，嗰啲連環船啊，你知嗰啲避風塘嗰啲連環船，係啦，咁你滑棍噶嘛，穿出嚟又捐又踢爛啲石油氣罐，跟住又跳落。 但係真呢個係廠景嚟嘅。 唔係，呢啲係全部係實景。 我呢度 廠景咧，佢就最後 ending 咧還原咗，因為咁啦。最後啊，跟住余文樂都失勢嘅，佢想食阿鬼哥，但鬼哥都講佢有料到嘛，即係你揾到佢做都唔會下巴。咁最後就 方天堂保照， 係啊，方天保照。 咁但係中國人定日本人嚟咧？ 日本人嚟㗎，日本人。佢飾演日本 人，都係日本人嚟 嘅。同埋佢話直跨到佢有隻賭船，其實咁最後原來單挑上咗去賭船打嘅。咁但係就唔夠抽，就落荒而逃，死咗幾個兄弟添。咁但係余文樂就話，因為咁樣咧，更加堅決，就話要起咗你個黃金倉。咁後屘又揭垮，又以夷制夷，又講佢又用差佬，即係總之又利用啲差佬查佢咁樣類似啦。咁最屘搞來搞去呢，開始就最後余文樂都唔掂嘅，失勢死埋佢嘅至愛就係阿文明山，佢有條女，同埋文明山你當係一個炸彈殺手。即 系专职都系打女嘅做， 就系啊，做打女嘅，同埋几酷嘅，系几酷。咁跟住死埋啦，咁啊，但系就咩 keep 翻，最后失势，咁啊失踪咗，咁啊争啲死嘅，但系原来佢又冇死，咁就游咗去个荒岛度，咁啊死剩唔知两三个兄弟啫，咁佢就揾咗两三个兄弟死剩嗰死咗嗰啲死尸，揼烂咗块面，就着咗自己件衫，就踢咗出公海，咁所以啲差佬就话系扮死，咁但系张晋咧就唔信。張晉唔信嘅，因為張晉覺得佢呢條友命硬，唔會咁易死。咁啊，事隔啦，三年後等一個颱風，就吹正嗰、那個，即係後屘佢因為佢哋查到懷疑個黃金倉喺呢一大海域懷疑嘅啫，即係大概有個位，但係 exactly 都唔知道。咁佢就話咧，等咩咧？就係等打風。咁打風咧，嗰邊就會冇曬，即係啲海景巡邏。咁佢就話係等呢一日，佢就過去。咁所以得阿張晉信嘅啫，但係就冇人信。咁嗰陣時張晉已經唔係差佬嚟㗎啦，即係已經俾人哋褫奪咗個警察，得佢自己。咁但係問題係吳越咧就唔見咗，失咗蹤。最後因為佢其實黑警啊嘛，但係張晉就信吳越唔係黑警， 即係覺得佢誒、可能俾個余文樂殺咗，一係就俾佢夾咗，咁所以佢一定要揾余文樂報仇，類似有啲恩怨情仇啊。咁就佢自己咧坐隻船，就喺個打風嘅環境，就等個風嚟，咁佢就話呢個風球吹正呢個地帶就係唯一嘅機會，就遇翻余文樂咯。咁原來我真係坐船嚟，咁兩個隻船喺十個風球嘅情況底下相撞，咁船打船就有場格鬥啊，好睇就係嗰場。冇錯，咁你睇翻咩傾岸，你打 YouTube 就得㗎啦。佢真係砌咗個好大嘅水池，就真係推啲岸咯，就啲水真係堅砰砰 咁 喺個 左出嚟有實感嘅， 實實感同埋正啊！佢唔似啲㗎，佢灌到佢好多 wide shot 㗎，佢應該特別咧喺打風嘅狀態，有隻船係航拍嘅，航拍咗隻船穿過啲浪嘅。即係歪索嚟嘅，咁變咗補翻落去啲近鏡，你咁樣狀態，哇！啲浪衝埋嚟，兩個打緊咗喎，佢係咧咁，因為吳越都打得嘅嘛，咁兩個唯一動作演員嘅啫，咁佢同埋張俊就打咯，咁樣打翻80年代嗰只嘅啫，即係扭來扭去啊，拿啲木啊，跟住又喺上面又跳來跳去啊，拿啲水桶打灌來灌去 嘅，打得好睇嗰啲， 係啊，打得好睇冇所謂咯，咁你睇，我又咁講，你睇啲係睇動作咁啦，我唔係睇緊追捕嘛，追捕啊鬥智應該警匪鬥智吳越心槍式，咁人哋呢套啊真係八十年代動作。片嚟嘛，咁啊合理啊，人哋演翻，同埋打得好睇嘅，因為我不嬲我讚張俊嘛，不嬲張俊，我覺得即 係計 單嘢之後睇嘅，咁啊打得下最後梗係贏埋。 喺同阿余文樂打㗎就 係嗱，咁佢呢個就話李子俊處理得好啦，因為大家理解嘛，余文樂唔係打動作演員嚟嘛，你拍到阿張俊同余文樂，而余文樂又夠抽，扭來扭去咁你咪超現實，同埋就唔好睇咯，因為余文樂你都做唔到啲動作㗎啦。咁呢個情況就係殺破狼之前貪狼點解差咧？就因為佢最後講古天樂抽得嘛。一个打廿个以为变咗单嘢，咁啊变咗冇说服力。咁呢套成啦，打到余文乐嗰下咧，余文乐落咗水底噶，水战余文乐嗱，咁合理喎。因为大家水战咧，大家都慢噶啦，个动作都系啲属于叫抖前啊、搞技啊、扭住啲关节技啊、掹佢个氧气罩，即系嗰科嚟噶嘛。咁佢就有个水底战 打， 冇错。咁水战咧喺入边就同埋厮杀噶嘛，佢都唔系话讲紧同你慢慢打嘛，真系一嘢就出鱼枪。就揾刀解你隻腳，咁啊又攔住你。 功夫動作。 冇錯，咁就拍得有逼力啦。你都唔知佢六死隨手。 咁啊，水底都要打功夫啊。 冇錯，咁啊，叽叽呱啦，咁啊變咗就好實。最後就梗係有啲咩啦，咁啊結局唔串啦。咁啊，總之就好睇嘅。咁啊變咗又幾緊張，你都落到底最後。 咁呢個題材都幾得意嘅，因為你講水底呢樣嘢咧，港產片以前好少啊。唔係冇嘅，嗰時啊徐克都拍過套。 深海尋人， 但系嗰度唔好睇啦，嗰度 就系，但系深海尋人就系啦，我又想讲，就系、是、富道就系佢啦，李子俊又系拍过徐克， 唔系因为嗰套咧，佢系因为佢用咗嗰个遗迹嚟做嗰个开头啊，但系其实佢唔系咁关事咯，即系我意思个故事啊，佢后屘都唔 系 好关事嘅， 系 即系同埋其实同嗰个泉水咁，其实都系一个引子啫嘛，其实 成系啊系啊引子嘅啫，冇错冇错， 就个故事本身有啲甩甩地。 明 白，我谂呢个系古仔问题啦，嗰个就 系啦，咁所以变咗即系佢其实佢都有水战经验咁啊，所以阿派咗落去第一套。 但系呢套如果你讲到咁嘅程度又唔同咯，呢个战你讲到又 劲好多，同埋佢唔系得最尾个 hit 打水底战噶，之前咧即系搜索佢个咁佢都要揾下个黄金 手链。玩水真系好少啊，香港 系啊，过瘾噶，咁啊又会有啲鱼枪车你啊，跟住又落到去咁啊，张仲可以扭即系游咗去人哋后边，又立咗佢啲氧气。 香港片玩水少咗，但系个题材啱嘅，因为香港其实系宝嚟噶嘛， 系同埋近海嘛，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戏就唔多讲呢样嘢咯，反而可能始终系唔拍啦，系啦， 冇错冇错。咁啊變咗就咁咯，有一集咁啊，其實佢又唔係除咗海，又有啲呢啲叫追逐啦。咁啊陸上都好長咧，就係打街市，即係特登打翻亞美洲市政大廈。 咁呢套真係幾香港。 係啊，好佢好特登嘅，還原翻港產，咁啊亦都係用啲好窩嘅啫，即係唔會話睇到好誇張啊，好有電腦特技啲唔係嘅。咁啊即係講佢又文明山出場就整啲炸彈咯，炸住啲追蹤者，即係追捕佢嘅人咁，跟住貫穿住咁咯。咁啊街頭車戰爆炸戰咁，幾過癮嘅。 赢啦，吴宇森啊，分分钟 赢啦！我觉得，哇！我真系我好大对比，我睇完追捕，再睇呢套，我啊真系感受，喂，人哋后你十几倍，但拍出嚟有板有眼，有致敬，有即系人哋明八十年代系啲乜啊？即系嗰个价值喺边度？然后就再加咗自己海战元素，然后就叫做保留到个风格之余，又叫做即系叫做重新注入咗新元素。咁但系反之咧，追捕咧，即系。 行翻倒車之餘，仲要佢其實拍得差過當年喎、啊。我強調佢唔係拍到鐵血雙雄，佢拍到鐵血雙雄，我呢吉弟啦，佢就係拍唔到交曬呢下大鑊啊嘛。咁佢真係好失望。咁就係咁啦，呢、這個就追捕啦。喂，咁啊講完確手咯，咁啊直接入場啦，大家睇一睇。咁啊講追捕啦，係嘛？ 係啊，要講啦，我哋要講。 冇錯， 係啦，係啦。 咁啊，即係唔得啊！就即係你見我出文都插到，真係，唉，我真係痛之心扎之切，我都即係唔係好想，我好少港產片開大波，你留意一下，我次次好長文我都係插翻荷里活片啦。咁一來即係港產片就費事啦，即係得罪行交大鑊。咁但係點解話真係真係冇計？即係因為真係好失望，因為我見得成件事膠化咗啫，即係我會咁諗啊，即係個現象就好膠。嗱，佢又認真拍呢個大鑊嘛，即係認真拍得嚟，福生亞治認真演嘅。咁你問我張涵予咧，我雖然對佢唔係特別有好感，咁但係佢咧最，我覺得最 amazing 佢有套就《智取威虎山》，佢入面做嗰、那個哇，好似林彪咁嘅角色，一個人即係入個賊鬥度，咁又要破個賊嘅技嘅，即係同埋嗰個梁家輝應該嚇，即係咩英哥嘛，天英哥，咁啊幾好戲嘅，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咁同埋第二套正咧就係、是《湄公河行動》啦、啊、林超賢就係、是、張涵予，咁佢係屬於即係嗰啲叫粗犷型嘅警察或者叫揸槍嘅人咁咯。咁佢估唔到嚟到呢度追捕啊，夾硬話佢律師，咁佢邊忽似律師啫？我都唔好明。咁三來就佢又揸槍喎，即係到有槍嗰下好識揸喎。咁都冇解釋，好似後屘有解釋話佢做過軍人咁樣類似嘅，唔知啊，即係個類似啦咁樣。咁總之就咁，咁佢哋用心演，亦都認真演嘅。即係福生亞治由頭到尾認真，係想自己做翻好似發哥咁樣嚇。嗰只即係其實佢又似發哥嘅，唔係似《碟血雙雄》咯，佢似發哥嘅《辣手神探》咯，即係入邊嗰種即係哇，好相信自己直覺去查案，咁又一我會為求正義，犧牲自己都冇所謂，在所不惜都要查到個真兇嗰只，咁佢就做翻呢啲。咁但係點樣出到嚟會交曬咧？咁第一劇本啦，我覺得啊，咁劇本就即係好 old school 咯，即係不過後屘我聽翻你哋講先知，即係人哋原本都冇咁交嘅係嘛？即系你话你咁嘅年代就玩到咩强化嘅嘛？ 咁旧嘅戏啊嘛，佢嗰时系咁嘅。 咁啊，适当改编你要改嘛？你要改翻。 佢唔系跟噶，你一阵等阿新嚟讲，唔好 系啦。即系即刻等你嚟讲，我发觉原来人哋都冇咁教。你好改唔改？改到又话咩咧？即系美国队长咁样咩整啲咩军事药打入去又躁狂，跟住啊变大隻，跟住又话咩？佢又冇讲话无敌嘅，即系大力啲咯，我估系嘛？即系佢都唔系刀枪咩？ 打爆场 啊！系啊，一拳打爆场，最后 ending 变咗话好似哇，即系超级英雄电影咁样。咁一来就交啦，二来就系、是、成件事佢就系个犯咗好似天机富春山居图咁样，佢净系得动作，跟住文戏，但系文戏讲嘢啫，但系讲嘢咧永远就冲出嚟讲嘅，即系敌人嗰啲阴谋自己讲翻出嚟。即系灌翻个吉颈嘛，咁啊动作文戏，动作文戏，佢就重复三次追捕，即系永远追咗一镬啦，咁又喺街度追，跟住又落咗大阪啲河度，即系揸水上电单车。咁但系嗰啲特技场口已经又拆 咗。呢度都有玩水啊，水上电单车。 系啦，但系好简单咯，歪索见到追嚟追去，真系好鬼大镬，完全唔好睇，冇张力，满到抽筋。 佢系用咗好多。 听唔到新嘢讲乜？ 佢呢度系用咗好多嗰啲电脑特技咧。但系你系睇得出系真系， 即系你嗰架车撞个人，咁其实你系唔使用电脑特技噶嘛， 系咯， 系啦，类似咯，即系呢啲最 old school。咁跟住就系啦，重复三次，然后就话啊，其实佢追捕嫁祸同佢最后发现药，其实两条线嚟噶嘛， 系 啊，即系其实有咁啱嗰个亡妻。 翻 old school 事嘅，反而你拍翻 old school 啲冇事啊。 唔咁你要如果你拍到以前100%以前嗰种风格，我觉得 O K 嘅，但佢又唔系嘛，你我觉得即系唔拖唔水。 你以前点会揾个特技整撞个人俾架车撞啫？以前你个车撞个人，你都系攞角度就算噶啦， 系 咪？你唔使专登真系好似撞埋去咁嘅，其实冇需要喎、啊。我哋睇咗几廿年戏咁，有人俾车撞，即系有时求其一个光咁，你见到好似车头灯咁就算噶啦，系咪先？即系唔需要真系现实咁整埋嘅嘛，但系同埋你就算现实撞埋人度啊，连港产片都可以做得好靓，如果你只不过做呢样嘢，咁你冇藉口咧，佢做得唔好。不过大家都知道日本嘅 CG 系咁嘅，咁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应该唔好用嗰个咁样做啊嘛。 系 咁即係特技場口真再講啦，即係動作場口。 其實有一個原因咧，可能因為佢哋喺日本拍嘅，其實佢哋拍戲咧嗰個習慣其實好唔同。你講埋套戲先，一陣先講。 冇錯，係啦，即係宏觀講就話係個因為咁啦，佢個劇情好跳躍嘅。咁因為我唔知係咪即係拍得本身好長。後屘又剪啦，即係剪到變咗好懶，係好似好精華，咁啊變咗動作場口嘅少少文戲查案做，跟住然後又有下場。 等我講埋先啦。 類似咁啊，就好跳。 日本拍戲咧，佢哋好中意一個 shot 一個 shot 拍嘅。係。因為咧，佢哋係會有曬 你畫曬 storyboard 咁啊。 即就算冇都好咧，佢哋係會有咗個 plan。 諗曬啲鏡頭。 佢可能唔係畫出嚟，但係可能會寫咗，咁可能呢個 shot 拍呢、這個 shot 拍咩？佢哋真係逐個 shot 拍㗎，咁所以咧可能就會出現啊新年話咧。就話你點解阿福真係而家轉身咁開完窗，跟住咧，跟住佢唔係個鏡頭接住係佢落翻地啊，或者做乜嘢嘢影咗第啲嘢，佢可能咧根本佢拍嗰陣就係咁噶，佢淨係影咗佢開窗嘅啫。 明 白？唔係你吳宇森以往咧，佢其實係成場打拍噶嘛。係 啊。 你點解你到時點樣剪翻埋一齊啫？即係周潤發唔係開窗影一下，哦手局 cut， 跟住又跳 cut， 唔係咁噶嘛，佢真係打咁樣一次咁樣拍噶嘛。咁可能呢個係同佢嗰個大家拍攝習慣唔同咧，係可能有影響咗嘅。 係 唔出奇，因為佢呢套戲係應該成套都喺大阪拍嘅，係咪咧？如果冇搞錯， 日本嗰 part 係即係 係佢又唔係日本嗰 part 嘅咩？ 咁係咪即全部喺日本拍， 佢就 可以話有啲疏唔展現日本廠景，可能喺香港拍㗎，會唔會啊？ 唔 會啊，你冇理由飛咗兩次兩個星 嚟香港。鏡禮啊，都係用日式，唔係食乳豬，係用嗰嚿好似年糕咁嗰嚿嘢，我唔記得佢叫咩禮，即嗰其實日式嘅開鏡， 係日式開鏡， 有嗰個好似年糕咁嘅一嚿好大嚿嘅，嗰個好似新年咧咪好大團一嚿麵粉咁嘅嘢，嗰個嘢嚟開鏡，所以你呢套咧其實佢係好似係當日本戲咁樣去拍攝，可能咧佢有個拍嘅習慣唔同啊，而有影響咗嗰個效果。 我睇翻訪問，好似話佢最大影響就話佢嗰啲槍啊，佢嗰啲假槍咧唔俾佢入口，就一定要用翻當地嗰啲特技槍。但佢又話當地特技槍咧，無論個火力，即係嗰個後座力同埋嗰個聲音咧，都 得 佢 日本嘅軍火 係啦，佢就話係啦，交咗，所以成件事佢就話啲槍戰就咁解。 係會噶，咁所以呢個佢。揀咗係日本作為一個拍攝地咧，係對成到一個好大嘅嗱，我認為 影響咧， 係啦，因為大家唔同嘅嗱，如果你根本日本人拍翻日本戲咁，可能佢哋慣曬啊，知道點樣就嘅咁，可能佢 OK， 但你香港拍唔係咁拍啊嘛，咁你嚟緊叫我要跟你嗰啲嘢，喂，咁我原先可以發揮嘅，我都發揮到，咪綁手綁腳咁咯。 冇錯， 咁係真係好大影響。但係最弊嘅，喂，其實佢有一半以上角色其實都係華人嚟嘅喎。我就唔明，喂，其實呢套戲不如你成個古仔搬去香港啊？ 喂，唔係喺上面啦，即係係啦，係啦，你搬翻近啲咪上海咯？你咁嘅事你日本， 或者你話都係大阪，唔使大阪拍咁。講嘅啫，咪先。 即係同埋佢都涉及到跨㗎，即係有好多場口係要跨。即係譬如佢可以話個亡妻，咁因為佢第二條線其實係亡妻話唔知咩，即係個未婚夫就係個藥廠個研究員。咁嗰條線你可以話個研究員喺本身喺上海啫，咁啊嗰間屋企咪去咗上海。 冇 去 成個 去咗中國 睇翻，佢嗰度係外景嚟㗎嘛，一個馬場咁嘅。即係嗰啲 係啊，你草原咁啫嘛，你嗰個有咩所謂啫？咪咯，你反而你話啊，係要撚大阪，可能大阪市有贊助，咁你咪飛下啲河水河流冇所謂，你咪當其中一個追逐啫嘛。咁但係你之後有啲位咁，譬如你藥廠都未必要喺日本， 啊、 你話個藥廠喺第二度泰國都得，係咪先？咪咯，咁你整場外景 咁 咪 好啲，因為佢成個故事佢原先咧係真係喺大阪發生嘅，咁佢只不過咧今次係用咗一啲中國人嘅。就唔知乜日本點解咁多中華人啦，即係佢裏面個古仔都話佢係中華人嚟嘅喎，即 係好似係張涵予係中國籍嘅，係啊冇錯， 好係中國人嚟嘅，係啦， 係中國人，同埋嗰條女都係 所謂嗰個研究員個老婆咧，佢就裏面就話佢係中日混血兒嚟嘅， 係啊冇錯， 跟住嗰兩個咩肥瘦女殺手咧，又係中國人嚟，咁咁鬼多中國人嘅大佬你咁。 佢中意合拍啊嘛，可能佢有啲副 feel 啲條件啊。 但係佢又 keep 翻個故事要傳喺日本發生啊嘛，即係佢其實個故事咧，佢就擺翻喺原本個舞台度。咁但係其實佢個古仔改得好勁喎，咁其實好奇怪。既然你個古仔你都唔跟，咁你點解要一定要係嗰個 pick place 故事 pick place 去 keep 喺日本咧？即係呢個反而係最唔需要噶嘛。 欸、你个古仔拍翻边度都得啦。嗱，你个古仔翻嚟可以，我唔改个古仔，我做翻个古仔都可以喺香港发生噶。嗰、那个古仔都可以喺任何地方发生啦。其实关咩事啊？咁唔系好明嘅，其实有少。 同埋第二交我交就交咗佢哋啲英文咯。佢做乜无端端咁两个人无端端就讲英文，跟住又咁你知原来复三亚字讲英文好鬼差嘅，咁同我差唔多嘅水准。咁啊张涵予讲英文又系差嘅，咁啊两个都似啲。 应该讲日文嘅样就净系讲。 系啦，佢点解索性唔讲日文咧？咁啊索性日文 都用英文算咁样，即系就唔好。 系啦，无端端 话佢又识讲识。 系啦，又要讲日面讲英文，咁啊怪嘅嗰啲场合，变咗就真系即系变咗佢个语言唔系自己咧，个演技发挥系有阻碍嘅。 我追唔到啊，就成。 系啊，你变咗成件事交咗， 又冇错。 咁跟住啦， 唔淨只係講英文啊，佢仲要有日文、有英文、有普通話咁，樣樣都撈啲咁。 係啊，灌住㗎，係啊，冇錯冇錯， 搞到好亂。 因為原先咧，佢揾嚟嘅係 劉德華同埋金城武， 同金城武啊嘛。咁金城武佢本身又識講中文， 係啊， 佢都講日文㗎嘛， 冇錯。 佢其實咧，可能係佢都冇下質過嗰個劇本。 系，冇错。 咁其实佢换咗人做嘅时候，可能佢就唔好咁样演绎咯，可能系 一来啦，或者可能你要改改咯，有啲性格。 同埋其他 演员你都要变。 两个都叫做中国人啦，咁金城武其实真系日本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平时睇开你当佢中国人。咁其实同埋佢再刘德华做啊，福山雅治嘅喎。 系啊。 咁即系话咁佢应该佢系讲中文噶啦。其实都不明白的，咁如果刘德华做咁成个古仔，咁啊仲多啲中国人啫，仲离谱，即系全部中国人，咁点咧？点搞咧？咁系咪其实原先佢哋系唔系谂住喺日本拍嘅咧 ？Even 咁，其实咧佢话个戏咧实质上系2015年开始嘅一个计划，咁 系计划。 我唔知佢计划定嗰时已经开始拍啦，咁都唔知佢点嘅，其实搞咗好耐嘅。咁但系其实一路咧就系、是揾唔到啊！即系揾唔到最初想揾嘅演员啊！即系刘德华、金城武唔得，跟住想揾木村啊，木村但系都唔得，咁先后屘辗转再揾到即系而家嘅一个组合。咁呢个组合亦都好奇怪。福山雅治跟住搭一班内地演员，咁其实我唔知呢个 class 嘅内地演员喺内地实质个知名度如何啊？系我谂都 OK 嘅。咁 譬如张涵予一定得，但系其余你话嗰个女仔唔系算最 top 系。 就奇怪啲啦，咁福山雅治當然係師奶殺手嘅，相信都仲喺即係華語圈，咁但係唔知啊，就係其實好怪嘅，總之你一睇呢套嘢咧，你硬係覺得好似撞啊，撞嘅啲嘢你咁覺得，即係唔係話你將最正嘅嘢擺埋一齊就一定係調，實際即係調和到噶嘛。 冇錯冇錯， 係咯， 呢度亦都係其中嗱，呢啲嘢嘅演繹啊、選角啊，或者係當地拍地，即係選擇咗日本，係咪一個錯誤咧？唔敢講。咁但係問題我又調翻轉講話，佢都係入邊嗰粒星喎，係阮世新執劇本，淨係編劇咧有陳家上、阮世新，跟住一紮新人啦。 但係問題阮世新有冇寫我推你？ 係啦，你阮世新你不過係即係嗱，其實交在咧，即係你問我責無旁貸，就個劇本都係垃圾嘅。因為佢好太跳躍咯，嗱唔計佢可能佢後期剪，而係入面佢嗰啲好多，譬如佢嗰啲角色咧，佢想做啲矛盾位，譬如個人妻，個人妻叫佢應該好憎個律師咁，但係最後會一齊嘅。咁嗰個殺手點解會一念之緣咁啊？講下套舊電影咁，跟住又話唔殺嗰個人。咁呢啲位其實係佢係想有啲角色有啲心理變化，有啲矛盾位。咁但係嗰個變化冇人知咯，即係得個知。 你覺得太多角色咩？ 係啊。下一場翻嚟無端端就已經講即係叫做原來唔忍心會殺佢啦，咁冇交代冇成，咁變咗散鬆，但係佢又剪又將啲動作保留，永遠動作文戲動作文戲，咁變咗咧喺個文戲嘅文劇情交代係全部口講，推進得好快好急嘅，咁但係問題個情感交代就好粗糙，就冇解釋，無端端就話一對嗰、那個又話變好，咁連最簡單福山雅治點解會盲信啊張涵予？咁你其實作為一個精明嘅警察，唔俾張涵予真係奸嘅。咁佢都冇一個位，即係只係最多就壓打完之後睇眼神，跟住話爭啲死啊喺個石頭度，但係冇死到咁嗰下又估計到佢唔會咁蠢，咁你呢啲都係好直覺，咁你呢啲位全部都冇說服力嘅，咁觀眾睇到好鬼好似 TVB 即係電視劇就會有呢啲拍法㗎啦，啊點知係依個一係中冇中間間類似咁樣鋪落去，咁啊變咗好差咯成件事。咁除咗情感位啦，個動作場面本身都唔連貫喎，佢好多鑊打得下咧會瞬間轉移喎，明明喺個廳度碌緊關鬥咧，那個殺手一碌完之後出咗草地。 喂，佢呢個咪就係因為佢係逐個 shot 拍嘅問題。 係啊，咪咯，咪 最多解釋啩，咁究竟一眾春一飛咧，飛跟住飛咗去船邊嘅，我都唔知道明明草原點去咗海邊，即係類似嘅跳躍位好多，包括去到藥廠又係，去到之前叫做牧場嘅大廝殺啦、攻防戰啦，同埋之前有好多追捕索都係明明喺嗰邊嘅橋嗰啲河度跳跳下，咁跟住後屘又上咗岸，佢好多都好跳躍，咁呢個涉及到即係剪又有問題啦，即係可能佢有啲動作可能啊呢一 part 發覺拍得唔係太好，或者因應個片長咁剪埋佢啦，咁剪埋埋就變咗啲叫唔連貫咯動作場口，咁呢個都係真係好差。喺動作片，我覺得你基本個時空交代你唔可以亂咯，即係呢啲好基本功，咁你嚟到而家你先發覺會仲差過以前，八十年代都唔會犯嘅錯，佢都照犯。咁啊情感啦，整體劇情又叫粗糙啦，即係唔合理啦。咁另外啦，最大鑊就係話啦，你入邊嗰啲奸角咧白痴，咁你唔會啊嘛，你。喋血雙雄好睇在就係阿李修賢就論周潤發論葉倩文啫嘛，咁三個好有血肉噶嘛，即係因為你啊佢係嗰個即係叫做曾經殺咗個職業殺手殺咗個人嗰個女，咁佢又配救要供養佢，咁但係李修賢知道佢職業殺手，咁但係發覺原來佢啊職業殺手咧都原來唔係非黑啊即白嘅，佢都要拉，但係問題啊都有啲情意結，咁啊原來錯啊錯個制度，咁你有好多嘢整啲矛盾，有啲嘢係可以刻畫去鋪，咁但係呢套裏邊有我就見到最簡單正邪大戰。啊、跟住揾到个阴谋，赢咗完咁，咁呢样就即系叫最浅白。咁当然你话喂咁浅白，吴宇森都有拍嘅，譬如你《垃圾神探》其实都浅嘅，你可以话《垃圾神探》系好早嘅《无间道》，已经系讲卧底差佬嗰种矛盾。咁但系终归最后都系冲埋去只抽嘅啫。咁但系人哋就有个角色就单眼佬啊嘛。咁你起码呢度有个角色打得劲啊，我成日咁谂。咁你套戏冇喎，唯一打得劲咧就嗰两个所谓杀手剪梅花，但系肥嗰个打得劲其实冇乜说服力嘅。我唔知道肥嗰个系咪好出名噶，点解要揾佢做？肥嘟嘟嘅，不如揾我林雪祖，你或者不如揾黄祖蓝祖，有乜分别啊？咁啊，但系佢又肥得嚟又碌来碌去，咁啊打咗好耐喎，影咗场好多肥喎。女嚟噶，系啊，肥女嚟噶。 讲林雪同黄祖蓝， 我听咁讲啫。咁啊，譬如我 应该揾欣怡啊，或者 欣怡，系啊，欣怡细细粒咗咯，系啊，类似。咁啊，跟住碌来碌去，咁但系问题佢死咧，你留意，你唔好以为佢又即系好劲啊，佢成日唔死喺套戏入边，但系到要死嗰下，系佢唔知点样碌出嚟射阿张涵予，但系张涵予又唔知避开咗，跟住福山至拧转头一枪打死佢。嗱，咁呢个系死得好普通啊。咁呢個就錯囉，即係呢個角色你有塑造佢勁嘅，佢之前又經歷咗好多長槍戰唔死，但最後死係只不過好正常好正常嘅一個攻防落出嚟咁就死咗，咁叫死得求其同兒戲囉。咁類似咁，但係問題第二個勁就係嗰個韓國女人，咁但係就有描述過韓國個殺手根本上就即係你當係鍾意咗張涵予，咁佢又反而唔殺嘅，咁變咗你兩個勁嘅都唔殺，咁剩返啲咩，咪剩返最後就戇交交個兩父子個子個个仔无端端打药变咗 X 名咯，咁你呢啲咪即系超级英雄咁样就唔得啦，好粗啊，咁变咗唔好睇咯，你冇咗个张力喺度，咁啊变咗流于就系好似以往嗰啲八十年代嗰啲英即系叫后期嗰啲江湖片啊，抄英雄本色嗰啲江湖片，即系啲咩江湖好汉啊、江湖邪，就嗰啲黑社会着晒西装冲出嚟啊，咁跟住开枪系咁跌低咯，咁佢就拍翻呢啲，咁我觉得佢拍呢啲风格佢拍得好足，就系咁样不停有啲人冲出嚟被杀，跟住仲要咧中咗枪咧系 highlight 佢，跟住就个头撞埋个玻璃度，仲要块玻璃断开特写。咁我心谂八十年代都嚟啦，我理得嗰个人死咗系咪撞玻璃啫？同埋个撞个玻璃你觉得好睇？成龙啊，咁有咩好睇？你而家八十年代，喂大佬，我陨石撞地球都睇过啦，我睇你撞玻璃。咁你遇呢啲叫做真系个手法，你沿用翻你。拍白鴿冇所謂㗎，咁但問題你唔可以就係停留喺呢個八十年代呢種，即係咁即係嗰個時代嗰陣時興睇嘅嘢，你又唔可以照得落我哋而家二十一世紀咯。咁呢樣嘢就我定義為就係話，即係將啲 old school 唔係冇啊，好睇嘅嘢，譬如《喋血雙雄》嗰種血肉、嗰種人性博弈要擠翻過嚟，佢又冇擠，但係反而擠咗嗰啲就係咁樣中血槍、中血包、撞玻璃嗰啲咁嘅粗糙嘢，佢就學足。咁呢套咪唔得，就係、是、個市場眼光睇錯咯。即係我就話，就係個粗糙位就喺度啦。 係，我補少少啊。啱啱嗰個肥殺手咧，就叫吳飛霞啦。咁到底係邊個嚟咧？原来佢系吴宇森个女嚟嘅， 唔 系啩？系啊， 咁样 咁大火，竟然父女情有段原来置咗入去，咁系，咁佢个女都减下肥啊，叫咪咯？ 咁但系佢喺即系嗰个打战斗入面，咁佢身手系睇落去 OK 嘅， 啊、好過嗰個何志遠。 但係替身啫，我嗱我睇穿咗，我覺得佢係替身啫。佢好多碌關鬥嗰啲，一個到後打關鬥，跟住跳去玻璃嗰啲，全部替身都唔係佢嘅，咪諗但佢本身係肥嘛，我成日咁諗，肥嘅係做唔到殺手嘅。我認真，肥做到殺手嘅咩？咁我肥螳螂咯。 咁啊冇關係嘅，小恐都唔一定要靚仔嘅。都可以是文信嚟嘅， 咁系类似啦。咁啊，呢个就又系啦，即系总之，即系个剧情又唔得啦，个拍法唔得啦。咁第三咧，我就成日话，即系佢即系嗰种嘅剪接啊，就系将啲嘢即系净系要动作，个文戏冇清楚交代，又再剪啲动作落去。咁佢其实三场追逐再加大混战啫嘛，其实穿咗剧本。咁其实呢种个剪法出嚟个效果，其实真系同天机富春山居图冇分别嘅。即系想当年天机，你话独立场口睇天机都交噶，佢都系咁。咁其实佢都系拍翻吴宇森嗰啲枪战，又系咁样冲出嚟喺个游艇度又炸咧。不过就叫多咗个林志玲着制服嘅啫。咁佢有啲元素，咁但系都系佢有啲鬼佬咁啊，三方去争夺嗰个付出身嗰度。咁其实即系三场冇分别噶。你既然插得天机，点解呢套吴宇森又唔插咧？其实出嚟个效果，我觉得真系一样。咁所以变咗就好失望，插晒文又咁解啦。好， 其实佢又冇乜点跟个原著嘅，其实呢个真系问题，因为佢哋话咧呢个原著叫咩名啊？新年， 涉过愤怒的河， 系啦， 系咪？ 你 系啦， 啊，你 就系西川秀行啊，系啦，原作者冇错。 咁啊， 叫做咩话？ 系 西川秀行，四系冇错。 唔系喎，有个译名嘅，你 如果 读翻出嚟， 照正式译嘅话咧。即系译晒成个名咧，就叫你一定要涉过愤怒的河嘅。 你拍唔拍？ 系啊， 即系愤怒条河当系一个人性嘅愤怒嘅界线，系嘛？你要突破愤怒嘅界线。 唔好理佢点解啦，啲因为啲日本戏名咧，通常就好即系懒有诗意嘅，即系明明都唔系讲嗰样嘢，又要有啲疑状啊 咁。 明明啲咩又要烟花和谁看啊？咁你即系佢就系会有个懒有诗嘅名咧。佢哋可能佢哋嘅观众咧，或者翻嚟会觉得特别啊，或者会觉得想谂下到底同套戏啊，到底系咩关系咧？咁样。 系啊。 咁但系你中国人又好中意改啲好直接嘅名字。 系 啦。冇错。 咁呢套咧，其实佢另外仲有译名嘅，就叫做 北海道大追杀。 乜嘢话？ 北海道大追杀。 咦？点解系北海道 啊？佢咁写。 哦，因为佢有走咗北海道嘅中间好似系啊系啊。 咁大陆就 咁佢就 话 呢个系文革之后啊，系好似系第一套内地上嘅一套 哦，日本进口片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咁佢就话当时咧嘅人都对高仓健系男主角高仓健啦，同佢嗰个角色叫咩名话？佢而家都叫翻嗰个名喎。 道忧。 道忧嗱，但当时佢嗰个道忧系个姓嚟噶，即系佢唔知道道忧乜乜咁嘅，即系日本名。系啦，咁佢而家就索性当佢姓道叫阿优，咁佢话呢个角色咧同阿高仓健都系咁样喺中国咧系即系红咗嘅当时，咁所以佢就话而家系啊，因为高仓健好似系过世啦，系咪？咁佢就话纪念呢一样嘢，所以就话佢重拍翻呢一个嘅呢一套嘅追捕啦。咁咁照计你就即系 reboot 噶啦，如果你咁讲系咪？哇，你又有套戏啦，嗰套戏就有套跟住有套名著嚟喎，其实佢个原著小说都系。咁点解会改晒人哋古仔嘅咧？ 唔知 吓， 你讲下原著系点啊？即系改 系咯。咁原著佢都系有啲似嘅。你话个大佬咪就系话个男主角，即、就、系、是、高仓健个角色就系一个差佬嚟嘅，即系嗰啲检察官嗰啲嚟嘅。咁佢就无端端俾人就诬告吓，就俾两夫妇诬告咁嘅。咁就你点解咁都得吓？咁噏乜都得噶啦，乱作咁都可以告到佢嘅。咁但系原来呢两夫妇咧又同个药厂系有啲关系噶，咁啊背后好复杂嘅，即系有啲政府嘅一啲嘅高，即系有啲即系佢哋话佢哋唔知咩养嗰啲叫乜嘢咧？荷兰猪啊，嗰啲叫做 吓， 即系系啲老鼠咁嘅嘢嚟嘅，即系有人养嘅当宠物好得意嘅，但某啲地方攞嚟食噶，将呢啲咁，但系佢就话总之养呢啲咧就以为。就是为咗整 试药， 系啦，唔知试定整啊，我唔知系点样嘅。总之嗰只药咧，其实会佢就唔系变超级士兵嘅，人哋原本就系变傻仔嘅，你嗰啲人，即系懵仔药咁样你当吓，咁啊可能系以为控制啲人用嘅， 控制人嘅心智系咪？等到佢即系好似明白， 唔清楚佢点样咧。其实佢又唔系咁紧要嘅，所以佢叫做假设有一种咁嘅药物啦吓， 明白。 咁背後就總之有一堆嘅即係 陰謀 咁啦。咁就因為高雙燕之前咧查嗰單案就牽涉到，咁所以佢就想對付佢，咁所以就變咗咁樣開始咗。咁原本嗰個警探咧，其實都係咁噶，都係同阿福山就一樣嘅，初初就係去就是、去追捕呢、這、一個呢、這個逃即係呢個逃犯啦。 疑犯啦，係啊，疑犯冇錯。 逃犯啦，佢叫吓，咁啊呢个高桑田咁，咁就系咁样一路咁讲嘅，咁啊中间就讲佢系走咗去个牧场度，呢度识咗个牧场个女，咁呢个嗰个女就唔系话好似呢度咁系个咩研究员个老婆就唔系咁嘅，吓唔系嗰回事嘅，咁所以中间咧有好多骑马啦，打红人啦，咁同埋呢个揸呢个话长机嘅呢啲，即系一谂哇，佢咁占士帮嘅一系，嗰时就系咁噶啦。 系， 咁但系咧，你睇翻旧嗰度咧，真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场面嘅。咁甚至乎佢一度咧，讲佢喺东京嚟嘅，系咪咧？系咪佢翻咗东？唔系大阪咧，应该如果佢翻咗，应该系嘛？ 吓， 总之翻翻城市啊。咁嗰度咧，佢就有一度咧，系有一大扎嗰啲嘅警察咧揸晒防暴盾嘅。咁啊，点样佢突围咧？就话嗰个女咧就用成。因为佢唔知佢运紧匹马去嗰度，咁佢就用咗成匹马咧，就冲过去啊！咁都系佢哋其中一隻嘢，佢骑喺上面嘅，咁去冲散嗰、那个即系嗰班咁嘅防暴警察咁嘅嘢，咁嗰场戏都好大喎，好 大场面啦，嗰阵时计话又多马多人，系啊， 同埋嗰场戏都好精彩嘅，拍得人哋咁所以你反而咧，你睇旧嗰度，当然啦，日本戏比较慢嘅，咁但系其实以当时嗰个拍法咧，其实如果你睇过旧嘅蒙面超人其实佢就系嗰只 feel， 系 啊。一舊門真係我唔係講咁樣，係藤光雲嗰段咯。咁其實好有嗰種，佢初初就好似偵探咁噶嘛。其實就係嗰種咁嘅，即係日本式嘅偵探片嗰種咁嘅感覺嘅。 明白。 咁唔係差喎，原本套戲嚇，係啊。咁最尾咧就係佢講阿高雙燕咧就去咗嗰個醫院嗰度，佢就直情扮傻仔啊！即其實咧，佢哋整咗嗰只藥佢食啊。咁但係其實佢每次食完咧，佢就去扣喉嘅，所以其實佢冇受到影響嘅。咁同埋咧，佢系偷咗嗰只药出嚟俾佢哋去，即系有一次可能又探病，咁就俾咗一粒佢哋，咁就去即系等佢哋即系发现咗个真相之类咁嘅，咁总之最尾系对都系咁对付嗰间药厂，但系唔系打嘅，唔系打完场嘅，即系斗用脑嘅，系啊， 系 啦，咁佢 即 系佢 唔系佢咁样嘅，系， 唔系因为佢根本系一套 侦探， 佢呢套就未至于系话推理啦，但系即系你都可以话系侦探悬疑咯， 系 啊。咁佢本身有咁嘅性質喺度，咁但係唔知點解佢而家即係重拍嘅時候咧，就其實你可以話佢除咗啲人叫翻嗰啲名出嚟，同埋加咗好多冇嘅角色落去啦，即係包括阿福山雅治有個秘書啊，定咩咧個助手啊，個女助手啊，咁嗰係邊個咧？就呢、是、個《進擊巨人》裏面嗰個嘅戰嗰、那個、射箭嗰個女，英庭奈奈美。咁啊，阿芬妮就話呢個角色好無厘頭嘅，即係佢成個戲啲人都係個通比較係即係。即系黑啲啦，嗰个就好阳光嘅。 系啊，唔知点解，系得佢一个系啊，喺度会笑啊，好开心啊或者好阳光咁样咁好似即系同成套戏啲 好自信咁样，仍然系嘛，系即系玩世不恭嗰只啦，系嘛，明白？ 吓咁啊，所以你呢个角色一睇落去。咁成套戏唔夹嘅呢个人， 唔夹啊嘛，系咯，突然间有一个唔同嘅 feel 嘅人喺度咁，即系突然间啊边个啊阿兜风耳咧，边个啊？我成日话咪小王子个叫咩？ 黄远之， 黄远之乱入咁系嘛？你觉得突然间好似 系 又黄远之， 即系明明都系认真嘅，点解突然间黄远之喺度又扮暴徒嘅？ 系啊，即系明月几时有咁咯？系啊，黄远之无端端又喺度变咗笑片。 唔系佢呢度就唔系，不过你觉得佢可能好似点解有个唔夹套戏嘅角色咁啦，分别觉得系啦。咁总之咧呢套咧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对应咧呢个华丽上班族嘅，即系其实亦都系一次嘅好多劲人一齐合作，但系拍咗出嚟系唔夹，总之系唔得嘅一个示范经典啦。 嗯， 嗱一来。A 即系好多劲人加埋得唔得咧？就算当佢巅峰时期咧，都未必嘅。你都会学你话斋啱啊！你即刻下一节就讲，你有啲嘢加埋一齐 fusion， 你要融合噶嘛？你咪 fusion 有可以撞噶嘛？ 系啊，你一定要去撞嘛。但我会讲咧，而家个通病就咧、是，佢哋全部拥抱过去昔日光环啊嘛。同埋佢稳远细心，你睇下啦，个编剧有几多人咯？你睇呢套戏个编剧有九人，陈嘉信都喺度。 阮世新都喺度，另外有六個啲名唔知道，咁啲咩意思？其實阮世新掛名啫嘛，你估阮世新寫咩？佢咪又係俾下面陳小明，咁下面陳小明仲大鑊，而家下面陳小明都唔寫，掛住要寫網劇賺真銀，可能個陳小明就揾翻坐喺下面嘅陳小明，寫完個稿就俾陳小阮世新下面嘅陳小明睇，睇完最後阮世新最後又中意加自己啲嘢，或者可能佢定咗個方向，啊你落你寫落去啦，咁究竟有冇大 jazz 過咧？有冇睇過原著咧？原咪咯，永遠其實都係，就算張淑萍你話做美子，我唔信過藥廠最後張淑萍會覺得 OK 咯，不過可能佢去到日本。话隔一隔，即系张淑萍同你砌个景啦，唔会噶嘛，咁再谂张淑萍个徒弟个徒弟个陈小明啊，俾黄少夫，黄少夫俾李小龙，最后可能系林小强先喺日本，林小强啱啱过嚟系得咁多 budget， 咁啊砌咯，哇，嗰个厂景衰过我自己公司个厂，我自己砌都砌得靓喎，咁又点噶？大佬啊，你唔系咁粗啊，求其咁样打啲背灯 d e a 咁啊打色彩， 改咗之后咧，而家变咗蒙面超人啦，其实你知唔知？ 系啊， 佢除咗唔变身之外咧，佢根本成个古仔嗱，嗰、那个药厂系咪 Soka？ 系啊，系啊，啱 啱 啱， 我啲人翻嚟试药，咁 系啊，系啊 ，Soka， 佢最好咁样咪打一打，系咪咯？啱啱啱。 佢唔變身咋嘛，我覺得不如佢變埋身啦，可能好睇啲呀。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冇錯。同埋佢最後即係懷念都佢呀，打完藥膏佢咁爆氣，跟住真係啲 衫呢。咁就拍完呢，唔係大力變怪人。係 呀，我想起碼都要粗啲囉，即係啲腳會粗咗啲 highlight 佢嗰啲。 變怪人啦，真係。 彈爆咗。係啦係啦，冇錯。 皮都怪。係呀。跟住最尾話俾你聽係原來福山下次唔係個人嚟嘅，係今日嗰度走出嚟嗰個實驗品啊， 係 根本唔使拍藥都係同佢哋打啊，跟住最尾變身係嘛，係嗰條腰帶就輕先㗎嘛，咁 OK make sense 明曬，原來呢度蒙面商人前傳 OK 得。 係啊，同埋最後一個轉身跌咗支槍，但佢就用翻吳宇森嗰招慢動作。但其實出緊呢個咩嘅 ？Fly Die Check 啊， 係啊，一個風雷電咁樣直腳旋埋去，好旋轉，即係上下行動嗰只，但係又要個個 方向八甲咗啊！ 係啊，後面又發生八甲，但係個腳掌咧又要有嗰啲即係風雷電嗰啲咧，紅色嗰啲顏色嘢，一嘢旋風腿打落去，咁啊飛走咗。 冇啊，以前風雷電冇嘅。 以前冇 咁踢嘅啦，冇 特爆嘅，即 係你三腳咁，係一踩一摸啲噴落去爆炸啊嘛， 咪踢咗埋佢噴煙，佢咪爆炸噴煙嘅，嘭咁就白煙，跟住又再 key 個爆炸火 啊嘛。咁最屘現場咧就一定喺個夕陽下面揸電單車咁啊，係咁現場好睇啲啊，跟下邊有咩 CCV 啊嘛，你咪成日話嗰個字咧。多未完嗰个字啊 ，CCTV 啊，唔系其实嗰个 CCTV 啊嘛，即系continue 咁解啊，系咁样完啊嘛，跟住个庞帅咯讲啊，努力啊，蒙面超人啊，俾心机啊，蒙面超人啊， 世界嘅和平靠你哋啊， 系咯， 唔系冇话 单单嘅， 唔系佢应该系唔系谂住把声嘅，导游终于即系乜破解咗呢个音乐话。究竟地球未来仲有啲咩危机咧？咁样跟住佢嗰啲加落去咁。 唔系佢实要努力啊，蒙面超人噶，一定有呢句噶。 即系唉，好差。 咁跟住 zoom 埋去个大头度，跟住个眉心就一紧锁噶嘛，腾光云系嘛，系咯，咁好似个样好凝重咁样揸电单车啊。 系啊， 系咪要咁样完场会 fit 啲咧？成套戏。 唔 係，即係我覺得咧，實質係佢轉咗一個少少科幻嘅橋嘅，但佢實質套戲又承載唔到呢個科幻嘅橋啊。係， 冇錯。 即係呢個就係點解即係港產片其實佢哋唔拍唔到科幻片，因為佢唔識點樣去 present 呢一件事嘅。即係其實唔係佢有嗰隻藥可以。令到啲人有即係會大力嘅，其實唔係咁嘅有問題啊，係個表達得有問題啊。 係啊，冇錯。 同埋咧，佢一路又冇怪嘢喎，咁你突然間去到最尾嚇乜咁樣咁，你就會覺得好怪啊成件事。 係啊。咁但佢其實暗揀講話嗰兩個即係肥瘦殺手都係打嗰隻藥㗎嘛，都嗰時有 個 反 應。但係 Sunny 就話講佢唔同喎，佢初初嗰隻藥唔係一樣性能㗎喎。 唔係，係啊，性能咩樣？但我懷疑係話終於研究到啦，即係而家呢隻新藥啱啱研究到我試啦咁樣，我諗係咁嘅感覺。 咁 但係嗰隻打緊嘅藥都 係再勁啲啦，打完變怪獸，跟住佢嗰邊就變蒙面超人啦，再勁啲啦，不如。 直頭係咁啊，係啊，直頭山毛嗰只㗎啦，要出。 係啊，呢邊打完就變怪獸，佢先打完變蒙面超人㗎。 但真係好㗎，佢真係嗰兩個間隔嘅塑造真係吳宇森以往唔會唔差㗎，即係呢樣就我所以就話其實唔好成日話吳宇森，佢其實佢 拍得翻。吳宇森可以控制嘅嘢其實唔係全部囉。 係啦，可能啦，咁其實吳宇森拍得翻《喋血雙雄》 唔好话《喋血街头》啦，我觉得《喋血街头》比过《喋血双雄》啊，《喋血双雄》系拍得翻阿新神合我心火，或甚至乎佢拍嗰套监制咩《侠盗高飞》嗰只，即系比较沟沟地嗰只，我都收啦。喂，佢唔系，其实而家你挂吴宇森牌头，佢借除咗个白鸽，除咗叫做谂系有啲慢龙慢镜之外，其实佢边湿系吴宇森啫。咁佢点都拍唔翻。 其实咪唔系吴宇森拍嘅。 咪咯，根本上都唔系嗰样嘢。佢出嚟宣传又话自己啊呕心沥血力作。你自己都拍唔翻自己，仲講咩啫？我哋作為 fans， 我最清楚，我睇得最多，我仲熟過你啊！坦白講，你自己都迷失咗，咪咯，咁點咯？同埋就真係，唉， 唔係啊！咁你話唔係，但係吳宇森支持嗰幾套戲，其實佢唔係拍呢啲，但佢唔係拍得差噶嘛。 係，你問我，啲太平輪佢都有心，有心做嘅營造嘅角色。 其實佢係用古裝， 係三個都唔差 嘅，雙戰嘅喎。 係冇錯冇錯， 唔差嘅，唔係差嘅喎。 系啊，即系你问我三角都唔 边有差啫，冇差噶。 同埋你问我，我觉得吴宇森巅峰，我反而觉得系 face off。我唔系话咁拘泥于佢喺香港嗰阵时先系巅峰作咯。即系如果你话问我喺香港嘅巅峰作，我真系觉得喋血街头系正嘅，即系三兄弟塑造得好好。咁但系你问我佢嘅巅峰，我真系觉得 face off 系最 OK 咯。即系如果你话 我就唔系太欣赏佢拍西片嗰几出嘅。 系 唔得嘅，我对我嚟讲。 唔係咁，總之，唉，係啊嘛。 包括職業特工隊 㗎。係咁，職業特工隊真係交又好交嘅。 少，其實係咪就係喺度爬山聽電話嗰集啫？係咪嗰集啫？ 係啊，爬山聽電話。 係咪就係嗰集啊？係 啊，反手嘛，反手主唔係，仲要聽電話之餘，個隻眼鏡啊抌出去會爆炸，跟住佢反手飛去嚿石度，跟住劈眼鏡出去爆炸。同埋佢係咩啊？好搞嘢㗎，係個咩嘛？電單車有前驅嘛，嗱不嬲電單車後驅嘛，佢個前碌驅，跟住急停咗咧，架車急高咗45度，跟住開槍嘅，係多咗啲交嘢嘅，係啊，咁樣類似咯。係咁啲冇理啊，但係唉，我就係嗰句，即係我本身即係最有 愛。其實呢套係咪唔係真係佢拍嘅呢啲？ 係咯，懷疑係咪啊？掛名㗎咋，佢都冇飛去日本。 係咯，所以我諗唔好話爆吳尊奶，即係咩回堂嘅嗰陣。唔知咪佢拍嘅算啦， 系咯，唔系嗰啲嘢咪咯。 你追人都唔似啊，就你觉得系咩？系咯，所以呢啲有时真系算啦，系呢套你当系挂名多啲啦，系咯。 同埋，唉，我真系唔知啊，即系真系有好多影评人，即系或者叫上一辈，尤其是上一辈影评人啦，真系赞嘅一开波，我就真系完全地。 我 覺得都係要嘅，唔係啊！咁嗰啲佢哋，因為其實有優先㗎，其實睇追捕優先嗰日咧，上個禮拜六我都有份去嘅，但係因為上個禮拜六我哋錄快快嘛，我就推咗冇去，咁我都話唔緊要啦，因為依套我點都撐，我自己揞錢睇啦，咁我即睇，我就諗住喂都有個抱啩，即係啲好啲， 你初初好大期望㗎呢套， 咪咯，你唔係咁啊！你即係明明睇完一套黃星戲出到嚟，勁講話係黃家衞嗰只個嗰只層次，喂你話？你话系黄星拍得差，你都就住赞。你就算你话系唔想插到云，你都唔好吹到咁神。等我入到去，喂，都唔系嗰样嘢嚟，做乜嘢啊？福山雅治白痴咁样，我见到，跟住做咩事？哇，嗰两个，哇，咁你知做日本即系药厂嗰个奸角嗰个都劲啊嘛？嗰唔知叫咩名？ 嗰个系 见，你上边知佢人都有啊嘛？ 进击个大 系啊，进击嗰个上将咯。喂，大佬，哇，咁样嘅演技，你走去演个白痴？哇！仲要戇居居咁，跟住有咩？我都有殺手啊咁樣。哇！乜真係點啊？得哇！乜全部白痴咁，真係一其實我差唔多頭半個鐘，我已經覺得似天機，即係我已經覺得哇！大佬睇緊天機喎，原來跟住發覺頂唔順，唔好哇！你臨尾最後俾翻少少吳宇森嘅哇！你大佬唔係我出嚟，我真係講話係天機嘅吳宇森 翻場英雄本色。 係啊！我臨尾我真係一直就係咁樣嘅啫，我期待就我已經諗住救你啦。俾多場我有少少嘢寫，我都唔插到咁行啦。哇！出到嚟仲一路直線下降，原來頭嗰半鐘好睇嘅，你已經對尾嚟計。 最尾 哇！大佬我血咪咯，著曬火，我真係堅著咗入邊。 吴宇森拍第一次拍特摄片啊，唔奇嘅。咁你睇下，就算李安咁强啊，一拍呢个变形合衣都濑嘢啊。 系咁系嘅。 系嘛？咁即系唔系？有时咧系可能有某啲嘢唔系咩都拍得识拍系唔奇嘅，因为始终人有个上限嘅。 系，同埋啲实有类嘢擅长嘅，又认真。 咁如果今次呢套戏佢哋扭咗变咗套。科幻片嚟嘅，其實係如果咁講係咁，佢哋唔係好 handle 到係明嘅，

嗰幅公仔先我最好见过。 系啊，你咁打大佛普拉斯，而家就 hit 晒，做咩佢叫寻晚嘅大赢家啦？咁、 哦、 就变咗就值得留意啦。咁、哦、因为我估，因为攞完佢香港实上翻 嘅。边套边度拍台湾嘅？ 台湾拍，其实台湾、哦、全部台湾班底，台湾嘅、哦、即系台湾地道片。咁第二恭喜就系韦英雄啦。咁啊，韦英雄咧凭住一个叫血观音，咁血观音咧又系另类嘢嚟喎。望落去咧，似三个二十、三十、四十咁样，三个年纪嘅人企喺度，好似嗰啲咧，即系嗰啲似大红灯笼高高挂嗰只嗰啲家庭处境剧咁。咁但系咧入边又沟嘅，又杀人嘅，即系血观音。 咁系咩？系古装噶？ 诶，又唔系古装，即系嗰啲好似，我唔知系咪民国时代啊，赖旗袍定系文初咁样。咁类似咁样咁啊，嗱，其实我又未睇嘅，但系又因为咁样咧，韦英雄就攞，终于攞影后啦。佢因为今晚未攞过影后嘅，系、 okay. 啦，咁佢就攞咗，咁啊变咗就类似，咁啊变咗呢两套嘢值得注意啦。咁啊，我相信即系之后香港都会上嘅，咁啊到时留意啊，系啦呢两套啦。 咦，咁啊，咁呢度不如再介绍多样嘢啦。咁啊，分别讲讲嗰个关公大战外星人佢哋嗰个新嗰套戏，好似香港都会、嗯、会有 会啊，上几日啦，香港大师啊嘛， 香港大师啊，系啦系啦，就边几日咧？咁啊讲下啦。 佢嗰上嗰幾日就比較奇怪嘅，其實就係我哋聚會啊，嗰個係其中一日， 十號 嘅 日， 係啦。 O K。 咁佢就連， 即係佢一日嘅咋，做一日嘅啫。 唔係，佢幾日嘅。 咁你講下得唔得？咁幾月幾號咁講講。 嚇。咁咧，佢就係睇先啊，喺呢個第一日就係十月十啦。咁然之後就一路做五日。咁就係每日得一場嘅啫。 哦，喺邊個戲院 ？The Grand 係啊，冇錯，喺 The Grand。即係你先由12月10日開始做到12月幾多？15啊？ 15。 哦，我知啊，夜晚做嘅都我都叫睇到，係啊，我見到。 你講個實質嘅日子同埋時間得㗎啦，係啊。 12月10至12月15啦，咁就亞灣嘅時間就大約係9:30至8:00咁樣嗰啲時間咁啊。 O K， 夜晚， 9:30至8:00時間倒流。 sorry， 七點。 佢日日唔同，冇講，我講快啊！嗱，8:04第一日，第二日啦，8:02，第三日就9:10咁樣嘅，即係大概亞灣8:00-9:00個場次。係啊，唔同時間嘅，最後嗰日就7:30嘅啫，係全部對 grand 就。 對 grand， O K， 即係每晚一場。 系啦、 啊， 每晚一场。咁套戏咁我睇到喎，喂，但我要买飞喎，呢啲啊提大家，因为一定爆啦。系 啊， 我而家已经卖到好劲嘅，可能买唔到啦，亦。 但系冇啊，而家依刻未公开发售。 我而家 未 哦， 系 咁 未卖，我就 十几片场都系几场嘅。 几场我真系要炒。 我 都过嚟钟。 我记得佢讲好似都系一个钟多啲嘅啫。 即系唔系一个 full length 嘅一个电影嚟嘅，应该系嘛？ 好似够90分钟噶，都我记得。 好嘅，唔紧要嗱，咁啊，大家有兴趣睇啊，讲声 系啦。我谂办法买飞，我同你睇，新嘢睇啊嘛， 系啊， 你会睇噶嘛？ 系 我嗱，我但系我唔咁胆 confirm 边日啦，总之有飞我啊买啦，买咗先。 好， 好 得， 系啦，好，我再你，好，就咁。 好嘅，好，咁啊，仲冇？ 冇 啊，有咩？好。 冇啦，咁啊，好啦，咁下个礼拜啊，不打都会睇睇呢个呢个东方列车谋杀。 一定呢套我重点跑入去啦，嗰只啦，冇错。 好啦，咁下礼拜再讲。 好 啦，咁啊转头啊有捍卫啊，咁同大家开始讲啊 Punisher， 由 Punisher 开始讲，咁我又会讲下另一套叫做Future Man 啊，未来侠嘅嘢喎，咁系啦，系啦，咁样嘅。 好， 再 见，下个礼拜， 好， 见大家。 好，唔该晒， 拜拜。